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二集《重生》。黑白分明的大宅院，青石板，朱红柱，雕花栏杆刻着繁复的海棠花纹。刚下过一夜的雨，雨珠自芭蕉叶上滚着掉进地上的土里。桌上的紫金香炉做成精致的小兽模样，吐出的香是水木香，在初秋的天闻起来分外清爽。床上四角都挂了镶着流苏的香包，色泽鲜艳。柔软的榻边，两个个子高高的丫鬟正在小心地为床上的人扇扇子。 天凉了掉水里，发热了可不得了，姑娘都睡了一天一夜，大夫说这会子该醒了，怎生没动静啊？ 穿着青色衣服的丫鬟面上难掩焦虑。 谷雨，都大半个时辰了，怎么大夫还没过来？ 另一个紫衣丫鬟说道。 二太太那边看得紧，这算是丑事，府里都藏着掖着。 谷雨看了一眼床上的人， 夫人和老爷都不在京城，大少爷也不在，老夫人又偏心东院的，白鹿和双将去找大夫现在未回，莫不是被人拦住了？这是要把姑娘往绝路上逼呀、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话音刚落，便听到床上的人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 姑娘醒了。 紫衣丫鬟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跑到床边，但见床上的少女揉了揉额头，慢慢地坐起身来。沈妙喃喃道：惊蛰， 奴婢在呢。 紫衣丫鬟笑着握住沈妙的手。 姑娘可还觉得好些了？睡了一天一夜，眼看着热退了却不见醒，奴婢还寻思着再去找大夫一趟呢。 姑娘要不要喝点水？ 谷雨递上一杯茶。沈妙有些困惑地看着面前的两人，他有四个一等丫鬟，惊蛰、谷雨、白鹿、双将，俱是聪慧灵敏的好丫头，可惜到最后一个都没能留下来。谷雨在他当秦国人质时，为了保护他不被秦国太子羞辱，死在了秦国太子手中。白鹿和双将，一个死在陪婉瑜和亲的路上，一个死在和梅夫人争宠的后宫。至于惊蛰，生得最为貌美，当初为了帮傅修仪上位拉拢权臣，惊蛰自甘为妾，以美色成为权臣俯首的一大理由，最后被权臣的妻子寻了个由头杖责而死。得知惊蛰死了之后，沈妙大哭一场，差点小产。如今惊蛰好端端地站在自己面前，眉目依旧秀美如画，谷雨笑盈盈地看着他。两个丫鬟都是十四五岁的好年纪，让沈妙一时恍惚。片刻她才苦笑着闭上眼睛。这死前的幻觉也太过真实。 姑娘在说什么呢？ 谷雨把茶杯放到一边，伸手来摸沈妙的额头。 莫不是烧糊涂了？ 摸在额头上的手冰凉凉的，舒适而真实。沈妙猝然睁眼，目光陡然锋利，她缓缓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双白嫩纤细的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生得圆润可爱，一看就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那不是她的手，她的手在陪傅修仪处理朝事审时度势的时候已然磨得粗粝。他执笔一本一本地看账本，在秦国被当成仆妇一样的呼来喝去，在后宫为了傅明和婉瑜争斗，在冷宫浆洗衣衫，他的手生满茧子，关节肿大黑瘦，哪里是这样娇娇的模样？ 给我拿一面镜子过来。 沈妙说道，他的声音还很虚弱，语气却坚定。谷雨和惊蛰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惊蛰去取了一面镜子递给沈妙。铜镜里少女脸圆圆， 额头饱满，一双大大的杏眼微微发红，鼻头圆润，嘴巴小小，还是一张未脱稚气的脸，说不上多美妙，却胜在清新可爱，乖巧羞怯的模样。那是一张曾被皇家人盛赞旺夫之相的少女容颜。沈妙手中的镜子猝然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碎片的声音击打在她的心上，掀起巨大的惊涛骇浪。她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两行热泪滚滚而下。苍天不负人，苍天不负他，他回来了。古玉和金哲吓了一跳，古玉连忙去捡地上的碎片，焦急道： 姑娘子期末摘了奖。 姑娘怎么哭了？ 金哲拿着帕子给沈妙擦脸，却见沈妙神情诡异，似哭似笑，嘴里喃喃道：我回来了。他一把抓住金哲，现在是多少年？金哲有些害怕，却还是老老实实回答： 明期68年。姑娘是怎么了？觉得身子不舒服吗？ 明期六十八年。沈妙瞪大眼睛，明期六十八年，他14岁那年，是他遇到傅修仪，痴恋傅修仪，甚至向父亲逼嫁，请求嫁给傅修仪的那一年。而现在，他的耳中响起古语的话： 姑娘莫要吓奴婢们，这才将将退了热，莫不是神志有些不清楚？大姑娘也实在太狠了，这不是要了姑娘的命吗？ 沈妙上辈子大多时间都跟在傅修仪身边为他奔走，在沈府的日子过得却是毫无滋味，这件事他却记得清楚，和傅修仪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得清楚。沈清告诉他，傅修仪要来沈府拜访二叔和三叔，拉他一起偷偷去瞧，但到了花园，沈清却把他从假山上推了下去。湿淋淋的他从池塘里被捞上来，当时一同在的还有别的官员同僚，只当是看了沈府的笑话。他迷恋定王的事情早在半年前就传遍了京城，这一回不过是徒增笑料。上辈子他醒来后指责沈清将他推下池塘，偏没有一个人信任他。沈妙委屈得不得了，被老夫人罚禁足佛堂，导致之后的中秋没法出门。沈月偷偷将他放出来，带他一同去了雁北堂的赏菊宴，出了十足的洋相。沈妙闭了闭眼，沈家有三房，大房沈信就是沈妙的父亲，是老将军原配的儿子。原配中年病逝，老将军娶了门继室，继室生了二房沈贵和三房沈万。老将军死后，继室成了如今的老夫人。沈家没有分家，兄弟三人相互扶持，感情颇好，传为一段佳话。沈家世代戎马，到了沈信这一代，除了大房手握兵权，二房和三房却是走文官的路子。沈信常年在外征战，沈夫人也跟着丈夫随军，沈妙就一直被放在沈府，老夫人和两个婶婶亲自教导。教导来教导去，就成了这么一副一事无成、不学无术、遇见男人就不知羞耻的粘上去的草包。前一时他只觉得婶婶和老夫人待他特别好，沈月和沈清要学的规矩礼仪他统统不必学，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出十足蹩脚的捧杀。其他父母兄长不在身边，便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只让沈信和沈夫人每次回府都觉得这个女儿比从前更加顽劣草包了一些罢了。这一世他倒要看看这些人要如何厚颜无耻地故伎重施。正想着，便听到外头洒扫院子的丫头跑了进来，说道： 姑娘，二姑娘来看你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 再见。